有点麻烦是不是？ 星星网吧这边，唐柔抱着茶杯到前台来找叶修。叶修承认，多练几天。唐柔问，时间拖久了，记录就不值钱了。叶修无奈的道，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练习的？面对困难， 唐柔比任何人都要急切，对于副本一天4次的限制，真是着实的不爽。有了，这一言却是提醒了叶修，他立刻想到了一个地方。包子，包子！叶修游戏里呼叫：“ 哎，到，来，接着练。”没副本次数了呀， 换个地方练。 哪里啊？骷髅墓地。骷髅墓地，新手村的副本，和埋骨之地当然不一样，但却的确有一些相似之处。更关键的是，这副本没次数，随便刷多少次。 在新手村里随便买个低级的武器，我们慢慢练。叶修一边给包子入侵去了个消息，一边这里对唐柔说着。 枫树烟幕和离恨剑不在了呀。墓地门口三人碰面后，唐柔说：“没关系，我们先练着。”叶修领着二人进了副本。他自己本人其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把其他人再配合上捏合成型。现在唐柔、包子入侵和离恨剑失误都是一堆一堆的，虽然不致命， 但却足够让队伍和记录无缘。骷髅墓地和埋骨之地地形格局不同，但小怪类型和钻地出现的方式却极其相似。尤其骷髅墓地这边，小怪是随机分布出现，时不时就会模仿出埋骨之地那边的小怪布局，加上叶修高超的控怪手法，倒真是模拟出来了一些局面。 三人这一夜就这么泡在了骷髅墓地里。唐柔要强自不必说，默不作声的努力着。包子入侵这家伙却是话多，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的满嘴跑火车，但是也不离不弃的和二人一直练了下来。这全是爱，一个小白对游戏深深的爱。副本要练， 等级却也不能拖后太多。几天过去，君莫笑的等级率先跨上了27级。这蓝河也不知是对君莫笑的等级刷的有多频繁，这刚升上去还不到1分钟，蓝河的消息已经来了。埋骨之地，埋骨之地，我没事到吧？没有。这次你要什么呀？蓝河问道。 这个问题也是相当值得关心的。吸血光剑，好巧啊！蓝河泪流满面。哦，我用的就是吸血光剑。你也快30级了吧？乘我大哥，30级也不用换。再乘也是D5，浮云。还要什么？蓝河很有觉悟， 知道不可能只是一把吸血光剑这么简单。嗯，8个骨锥吧。叶修说：“这是埋骨之地隐藏 BOSS 伏骨阳会掉的隐藏材料。好，不能再有了。嗯，不过埋骨之地这边刷起来有点难度，这次我想直接带一支5人队伍，然后入了你们工会代打，怎么样？” 这个有些难看吧。现在的副本记录竞争很激烈啊，必须尽全力才行。那好吧。蓝河想了想后，终于还是同意了。明天开刷。 好。 这边都已经聊完了，夜渡寒潭却才姗姗来迟。 埋骨之地， 蓝溪阁了。 叶修的消息很简约， 你啥时候27的呀？ 5分钟前吧。 哎，那祝你成功啊。 夜渡寒潭表现了一下风度。 哎，兄弟。 这时蓝河却又来了一条消息。 怎么？ 你是准备就这样长期代打记录是吗？ 目前是这样打算。 这样的话，你总是这样拉着一队人，恐怕继续不了几次吧。 叶修叹息，蓝河说的这个情况他又何尝不知。虽然加入工会后可以挂了工会名出现在记录上，但像他这样带了固定队的话，每每都是一样的人，今天霸气雄图，明天兰溪阁的，刷多了人家一看就有些太一目了然了。副本记录虽然属于你们工会，但这队伍是怎么回事大家却都知道。这么一看的话，这记录等于是花钱买的，那么记录体现工会实力，为工会做宣传的意义就完全不在了。这叶修一开始也并没想过要拉一支固定队，他只是想以个人的身份四下混迹，就像当初和蓝河他们四人搭档，自己指挥打出个一波流。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就已经很难超越了，而个人的身份也比较容易被忽略了，最后时刻退出队伍都不会太影响大局。但是由于刘浩带家王朝出手，弄出了职业级的记录，搞得叶修也不得不拉一支精英一些的队伍来解决。事实上真正的代打应该是像刘浩这样，只是拿着对方提供的账号，并不显露自己身份，像叶修这样直接开着军墨校把账号打出名气的，已经不算是个合格的代打了。 哎，这个再说吧。 眼下这却也是没办法的事。 要不兄弟你就长期加入我们工会好了，一切报酬照付，做我们工会的专业代打如何？ 蓝河说出了他的野心。 买断啊。 叶修笑。 对你来说也没损失不是吗？不高兴的时候你想走就走了，谁也拦不了你。 这个我考虑一下吧。 好，等你刷完买股之地咱们再好好商量。 叶修笑了笑。买股之地果然是一次试金石，蓝河也要观望这次记录被破了以后还会不会再被人超越。明天，一切就看明天了。叶修默默地想着，奔赴买股之地和队伍进行最后一天的练习。磨合已经成型，如今就是注重细节，完全杜绝失误了。刷记录就是容不得半分马虎。虽然说27到28级如果只是在埋骨之地混的话，完全可以刷好多天，但是刷记录虽然抱着这种心态的话，就全然不能紧张起来。在这方面需要的就是唐柔精神，只要做就务必全力做到最好。次日凌晨，五人齐聚埋骨之地副本，叶修重点强调了一下这种精神，然后自己跑到一边暗自祈祷了一下，祈祷正刷副本的时候不要有客人有问题来骚扰。副本开刷，军木校首当其冲，是开怪主力。初时四怪还是一样的开法，只是在君莫笑走位上去惊起四只小怪后，韩嫣柔随即跟上，迅速抢到叶修指点给他的位置。落花掌加挑空后的龙牙，四只小怪被齐齐击飞。君莫笑依然施展了影分身术，却不再是朝韩嫣柔那个位置，而是直接朝四只小怪飞出的方向闪去。 风叔烟幕、包子入侵和离恨剑早已经在君莫笑惊奇四怪的时候冲到了这个方位，顺势将怪接下，三两下便已填进了那个石缝当中。僵尸小怪最里，三只骷髅小怪在前，剑、矛、炮弹、板砖疯狂招呼上去。不消片刻，头前小怪先倒，二号小骷髅顶上，输出一号骷髅小怪时能用的范围攻击技能当然都招呼上了，二号出来时生命就已经不满，接受了几轮打击不知倒下，三号顶上却是更加脆弱，五人合击只一回合就轰成了一堆碎骨。三堆碎骨整齐码在一起，四号僵尸小怪张着烂嘴呲着烂牙想上来撕咬，五人却早已经跑得没影。叶修所创的新打法就是在原有绕怪的基础上增长了多个卡怪的方案。通常情况下，卡怪都是为了追求稳妥、追求安全性的打法，在效率上并没有什么优越性。但叶修在埋骨之地副本中所用到的卡怪却是直接把一只怪卡到不用杀，自然是节省了少许时间。但对于一个追求记录的副本队来说，卡怪可不能慢慢悠悠反复尝试，必须在最短最快的时间内一次卡成。如第一波的四只小怪，叶修用君莫笑一个人就可以卡成，但是却远远比不上刚才这五个人配合来的迅速，在输出速度上就更加不如了。完美细致的配合或许不是成功的所必须的，但却是效率所必须的。但是必须要靠配合才能完成的地方却也有一处，这一处也是整套打法中的难点，五人练习过程中多数出现纰漏的地方，至今还没完美打成过一次。刘浩在对比新旧打法中，出新打法从头到尾可以避战的小怪共计21只，比旧打法的12只多出9只。但是这只是小怪而已，实际上在叶修所研究出的打法中还可以避战一只大怪，二号 BOSS 丧尸贝利。丧尸贝利行动缓慢，力大无穷，被他抽到的玩家有极高的几率被击飞并感染丧尸病毒，而且这僵尸病毒会在玩家之间传递。听起来可怕，但其实这个 BOSS 并不难打，丧尸病毒的传染并不快，伤害也不算高，队里有一个装备过得去的圣言牧师并能判断清楚病毒在谁身上就可以挺得住，像叶修这种顶尖高手甚至就不带牧师，那是自信根本就不会被这个缓慢的 BOSS 给击中。丧尸贝利虽然容易对付，但生命颇高，在他身上要花掉不少时间，对于这样的怪物刷记录队也只能是拼命的输出来减少时间，但叶修却研究出了把丧尸贝利直接卡掉的办法。只是这个方法很难，迄今为止队伍虽然有过成功，却还没有一次性成功的记录。但是一旦成功，这一下所节省出的时间却是极多，丧尸贝利在队伍正常输出的情况下至少需要两分钟才可以击倒他，但是如果一次性完成叶修所构想的操作的话，时间不会超过20秒。这个超难的方法只是听的话却是很简单，就是在距离此处不太远的石壁上有一个坑，把丧尸贝利送进这个坑后他就没有办法再爬出来了。难的是做到。这个石壁上的坑离地有一段距离，虽然五人连续的用浮空技能不断的将丧尸贝利挑高，最终才能勉强送进去。第一次到达这个地方进行这种尝试的时候， 五人一直把丧尸贝利挑到死了也没有成功，实在是因为对配合和操作要求的太高，每个人起跳出手的时间都要衔接的恰到好处，随便一个人出来一点点纰漏，最终就会入坑失败。而且这些只能靠个人去掌握，叶修提醒都已经是来不及的。只有一次性做到这一点才是真正的最强记录。不过对于这一点大家实在不是很有信心，不过哪怕是第二次第三次做成，在这个地方却也可以赢得相当多的时间，是普通副本队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的。刘浩喜欢这个地方，有他的离恨剑在，就绝不可能让叶秋的队伍一次性成功。这个地方本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失误，而这样一个超高难度的地方，换他们的职业队来说，想要一次性完成却不算是什么挑战。眼看丧尸贝利快到，刘浩心中暗暗盘算着， 丧尸贝利快到了啊，大家加油。 叶修也在此说话， 加油。 包子入侵大吼一声， 争取在两次内成功。 叶修说， 一次成功。 唐柔却更苛刻。叶修苦笑，他又何尝不希望一次成功，只可惜这里实在有些太强人所难。 大家注意了， 丧尸贝利身前的小怪清理后，叶修说着，众人立刻各就各位。因为丧尸贝利行动缓慢，让他自己走来石壁边也有点耽搁时间，所以需要玩家代劳，让他滚得更快一些。 开始了！ 叶修的军魔校冲上开怪，挑空落花掌轰出，丧尸贝利飞来。韩嫣柔斜刺里杀出，趁丧尸贝利将落未落，一个天机接起，也是一记落花掌。包子入侵离恨剑各施手段上前接力，丧尸贝利从头到尾没落过地便已被送了过来。这一过程倒是简单，几个操作好手都没有发生任何失误，可怜丧尸贝利只是个二号 boss， 不像冰霜森林的冰霜塞恩还有解决被连续浮空的手段。最后一个接上的是苏沐橙，凌空踢起丧空贝利，重机枪连射，用的是技能 BBQ， 丧尸贝利血肉横飞的在空中被射杀着。如果这里可以施展压枪的话，那么倒是更有可能一次性解决，只可惜叶修在用竹烟匣时反复实验过，因为环境原因这个地方没办法直接用压枪将丧尸贝利送入空中的坑中，射击角度不够，很遗憾，因此只能使用这样五人配合接连浮空的方式。 BBQ 技能结束，丧尸贝利半空跌下，包子入侵快不赶到，勾手一记勾拳，丧尸贝利再度被激起，叶修却是遗憾地轻叹了口气，失败了，包子入侵第一下就已经失败了。由于在这个地方队伍使用垃圾武器有过多次的练习，包子入侵出手后自己一观察也是哎呀一声，他也意识到了。